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授予我国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这些科学家们首次在全国人民面前集体亮相。在今天这样的场合，王希济显得有些局促。万众瞩目的场面，毕竟不同于在基地指挥发射火箭。 这个表彰大会啊，我一直不知道好像有这个会，也不知道我会受到这个功勋章的这个奖励，不知道。直到开会那一天，然后去受勋的时候，给我挂章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哦，这个会那么隆重。 您受勋的时候是78岁，而您58年开始研制我们国家第一枚探空火箭的时候是37岁，这41年应该说是弹指一挥间。 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像日子过得很快。在我们那个时候做工作的时候啊，还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边去做。 当您第一次接触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思想准备？ 我是服从组织啊。那么说是什么事情，你到那边就知道了，也没有告诉我去做什么事情。我到了那边了，我才知道是要从事这个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那您当时这个意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我当时呢，我感觉到这个是国家的需要。 在上海机电设计院的大楼里，常常彻夜通明。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就用电动计算机和手摇计算器，有时甚至干脆就拨算盘珠子。为了算一个数据，他们用的稿纸堆起来比桌子还高。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希济和他年轻的团队开始了火箭研制工作。 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要自力更生的发射我们国家的卫星，实际上是国家整个战略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我们这些人去了，就是知道这么一个重要性，知道一个分量，所以呢，就是完全要贡献。 1958年，搞出自己的火箭卫星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目标下，受命研制火箭的王希济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可想而知。没有火箭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技术资料，没有任何的国际援助，手下带领的又是一批缺乏技术背景的年轻人。王希济常常是头一天晚上通过啃书本掌握新知识，第二天就给大家上课传授。但 建研制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和朝气，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他们第一次设计的运载火箭发动机用的是前苏联、美国还没有用过的高能推进器。就这样，最早的 T3 T5 型火箭研制遇到了挫折。 那么 T5 T3 T4 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就是说是火箭就是火箭，必须要适合于中国的一个环境。那个时候我们还跟其他国家基本上是没有交往的，完全要靠自力更生的。那么如果社会上的工业产品这些环境还有资金这些环境不行的话，那你不结合的这个不行。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觉得首先得要能够飞得上去。 王希济提出火箭研制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小到大把技术难度较小的探空火箭当作突破口。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开始研制。他们把闹钟改装成定时装置，用自行车的打气筒给燃料加压，把厕所改造成测试室，获取重要的实验数据。很多这样的土办法一时成为王希济解决技术难题的关键。1960年2月19号，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点火发射， 总算能够上天了。 终于 当然还没有到天上去了，终于飞上去了，终于飞起来了、终于飞起来。我们首先能飞起来，然后才能飞到什么地方。 虽然只在天上飞了短短的8公里，但王希济说这是他航天事业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成功。1960年，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上视察 T7M 火箭时说道：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是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不久，在 T7M 的基础上 ，T7、T7A 等探空系列火箭都陆续研制成功。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迁往北京，改名为七机部八院，王希济就是八院的总工程师。直到这时，妻子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此时，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王希济的肩上，主持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和设计工作。 那么，你有了这个当年 T7 探空火箭的这个基础啊，当您研究这个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时候，是不是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呢？ 那是要上一个相当大的台阶。T7 不管怎么样，它只是个探空火箭，那么它所能够达的高度跟速度都是不够的。 当您非常热情地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的时候，已经有2年了，这时候国家忽然把您调离啊，去研究这个返回式遥感卫星。那么在这个您调离之前啊，您这个长征一号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研制到初样快结束的程度，就是说所有的技术难关、技术问题，我们现在呢叫它做关键技术，就是一个关口。如果过了关口，这个关口突破，那以后就可以走起来就平坦。 这个时候让您来移交，那您的心境一定是非常复杂吧？当时 没有什么复杂的， 您舍得得吗？ 因为我没考虑这些问题，我就是交给能够靠得住、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把这个第三级的我们这边的搞控制的人全部拨给他们，让他们一直搞到完为止。 电话。 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 心的国家，而且是其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万众瞩目的时刻，王希济没能在发射基地亲自指挥。 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人就说提到我为长征一号做了什么工作，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哎，恰恰这一次两弹一星的这个呢，就把长征一号的工作呢占相当分量，给在我的这个表彰里边是要说的介绍里边说的说出来。哎，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就感觉到哎呀，怎么会那么对待我，我是感觉到我是没想过的，感觉到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921年，王希济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和爸爸去看戏，听妈妈讲故乡大理的美景和神奇的传说，是他童年的美好记忆。1931年，长江水灾，父亲的生意毁于一旦，家道中落，是从小贪玩的王希济从此变得勤奋起来，小学毕业会考拿了全市第一，高一时就考取了著名的西南联大。抗战期间，北方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辗转数千里，在云南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大。联大学风开放，融贯中西，汇聚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大师级学者，如华罗庚、朱自清、闻一多等。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8年时间，但西南联大却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 您觉得这个当年这个西南联大呀，这些给您最深的影响是什么？ 对人的素质的培养，而且呢，这个打基础呢，都是这些名教授，闻一多先生、朱自先生了，大姨都是教我们国文，所以我进联大了，应该说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进了那么一个好的学校。 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啊，当时您的这个主课老师是刘先忠先生是吧？ 刘先忠先生呢，是我们国家机械学的大师。 但这位大师当年给了您这个一个领带是吧？ 这个是 也是你一辈子的领带。 这个是给我学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那次为什么得零分呢？就他的题目里边很清楚，就说要准确到小数点下三位，第三位数字。那么我们一般那个时候算了都是用计算尺了，用计算尺了，它因为这是个模拟的，就一看呢，你只能估计出它的数字呢，小数点下三位准确是不可能的，算不出来。那么小数点下三位必须要用手算才算得出来 啊，等于就是用笔算。 那么我呢就恰恰糊弄了这一点，就是哗哗哗一算，什么都是对的，就是小数点下三位第三位是错了。 就这么一点错他就给你零分吗？ 刘先生就给我个零分。但是这个零分呢，给我认识了一个道理，就是说搞工程的人必须要坚持零缺陷。我这个小数点下三位就是一个缺陷，如果有缺陷了，你这工程就会变成零，你动不起来。特别对我搞卫星非常有帮助， 不能有一丁点的这个差错、 哎、就是说你应该是零缺陷的，你才能够在上边自动运转，你有缺陷你不可能去修啊。这个鸭蛋是我终身受益。 在刘先忠先生的课堂上，他从来都是用自己编写的中文教材，不用外国的。正如联大校歌里所唱的，千秋耻，终 学。老师身体力行的爱国行为给王希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毕业后，一直梦想进发电厂的王希晋毅然选择去兵工厂工作。 所以我说联大它就是有这个风气，就是这些人都想为祖国报效，为祖国报效，为这个学国耻嘛，然后都有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到兵工厂那是打直奔。 抗战一结束啊，当时其实您在兵工厂已经是工程师，但您走了，又回到电厂了。 对对对对对。 那这是不是也是为了完成一个工业救国的梦想啊？ 对啊，我就是想，因为你看在云南那个电力非常匮乏，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叫千瓦了，以前常常叫马力了，好像多少马力多少马力，实际上那么多电能就相当于一匹马。 听起来哈，您无论是去不对口的兵工厂，还是说又从兵工厂回来去电厂，其实跟您个人的兴趣已经关系不大了，基本都是国家需要什么你去做什么。 对对，而且我自己觉得做这个呢，好像对得起老百姓比较好。 1947年，王希晋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留学。他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去美国就是为了镀金，因为在旧中国土生土长的工程师没有地位，想进发电厂几乎不可能。就在他考虑是否继续留美攻读博士学位时，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两张照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彻底坚定了他回国的意向。 啊，这两张照片那是对我的影响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出去还没有解放嘛，然后呢解放了，然后中国统一了，实际上在我出生到现在，中国从来没有统一过，要么是军阀，是吧？我军阀还打内战，要么就是日本鬼子金牛，是吧？金牛也是支离破碎，所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国外的这个影响是历史性的，对我们个人意味着什么呢？统一就需要建设，所以我们回来了，我们这个愿望啊，有可能会实现。 王希晋和同船回国的留学生们，在克利夫兰总统号商船上度过了近一个月的愉快时光。至今他还记得在船上学会的那首《草原牧歌》。旅途中，王希晋还遇见了西南联大的老师华罗庚教授，大家怀着同样的憧憬和理想，放弃了海外的一切，回家了。一心要投身能源工业建设的王希晋开始了他新的人生起点。他先在大连工学院当老师，虽然还不到而立之年，就已经有了突出的教学成绩和坚持己见的鲜明个性。 我们知道啊，在大连工学院的时候，您曾经主持了一个教学质量检查的座谈会，针对的是苏联专家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当时很少有人质疑苏联老大哥的，您当时为什么敢向权威挑战呢？ 因为我是联大学生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教育改叫做教学改革专业性非常强，而且把大学毕业生就叫做工程师，实际上苏联的大学毕业生就叫工程师，我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够资格做工程师。大学啊，只是学习他这个基础，要做工程师了，要到那边要经过在职的再培训，然后呢自己再努力 然后才能成为工程师。 我看到您的这个一份干部审核表啊，除了写了您一大堆的这个优点以外，有这么一个缺点，他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呢，有时比较固执，别人感到不好商量工作。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不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 跟我做事呢，很容易商量。如果是工作的话，很容易商量。不合乎客观规律，我是坚持的，我是坚持的。那么，甚至有些我觉得不应该做的，你一定要我做，那我是很清楚的跟你提出来，我不做。 在长征一号火箭升空五年后，王希济负责设计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歼冰一号发射成功，并于三天后准时返回预定地点。在当时，即便是被誉为空间大国的美国，也曾经一连12颗卫星回收失败。作为我国探空火箭的开创者之一，在我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由他负责研制的。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王希济提出曙光一号载人飞船的初步方案，并从此一直关注着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 您是我国最早研究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应该说呢，一直非常关注这个空间技术问题。您曾经断言天对中国人是有份的。 为什么说是太空中国有份呢？就是说现在是在美国这些国家，他们的概念已经把太空变成它的疆域中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上边建立很多的，我把它叫做空间基础设施，例如通信的卫星、气象的卫星、对地观测的资源卫星，还像导航卫星，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叫做空间的基础设施。它就像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铁路一样。至于它建到天上，就表示它在天上有主权，因此呢，它就占领了的，等于它的国家的这个主权呢，扩大到太空。对这个意思呢，我们国家呢还不太强烈。所以应该抢占天，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报告建议，把就是说开发天疆，把这个天呢当作我们国家的疆域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国策，我们有这个建议。 从第一枚探空火箭、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到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王希济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第一。作为一名科学家，无论从事什么研究，王希济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不论何种情况，合乎客观规律是他所坚持的最重要的原则。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杨家池从事航天工作半个多世纪，亲历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卫星事业的开拓者，中国自动检测学的奠基人，如今我国神舟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是他最为牵挂的事情。 我们是技术上面是用现代的技术做这个载人飞船，比如说这个回来的时候的降落伞，降落伞呢，我们有新的创新。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回收的这个轨道控制啊，里边也是有最新的技术在里边。那么这个是我一直提倡的，就是现在我们搞人家这个已经做的工作，这个一定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不要抄人家这个老的东西了。 因为你已经落后于人家半个世纪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好多工作就是要根据国内的条件，比如说这个苏联的载人飞船，它这个降落在大草原地区，所以它回收这个落点差一点不牵涉到航天员的安全问题。而我们呢，这个维修场地啊才那么小的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落点一定要非常准确， 非常准确啊。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抓住我们自己的特点，因为美国当时是它是海上维修，掉在哪里它无所谓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光是载人飞船，其他卫星研制的时候，你说是任务看起来是这个重复人家的要求，但是要根据我们的特点采用最新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和每一步发展几乎都与杨家池息息相关，因为火箭和卫星的发射都离不开自动控制系统。1975年11月26号，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杨家池主持研制的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将决定卫星能否成功返回。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前苏联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 这样一个返回式的卫星啊，对我们国家的 意义是什么？ 这个返回式卫星啊，主要是这个对地观测，就是上面装一个相机，然后呢对地面的情况这个照相。照相以后呢，这个当时呢就是用胶卷，那么胶卷照完了以后呢，你要知道这个地面情况呢，就靠这个胶卷要回收。所以当时要解决这个对地观测，就靠这个返回式卫星。 返回式卫星要成功回收，必须有高度精确的自动化控制系统。这颗卫星发射成功后，在返回过程中曾遇到一个大家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过程中，氮气的数据不断下降。如果真的是氮气泄漏了，那么就意味着卫星姿态控制的动力将消失，其结果就只能让卫星在完成任务之前提前返回。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发射总指挥钱学森召集杨家池等多位专家研究对策。就在大家举棋不定时，杨家池做出了大胆的判断。 当时呢，因为我根据姚克春参数计算，我心中已经有底了，这个下降的是由于温度的变化引起，而不是这个氮气啊，这个泄漏了。 那么在我今天看来啊，就当时您说话这种语气有点像这个诸葛亮料事如神，那您真的那么有把握吗？ 从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当时我胆子也够大的。因为什么道理呢？就是你即使这个气体是氮气是够用，你别地方也可能出问题啊。所以我很担心，在我这样子汇报了以后呢，钱老决定这个按时三天回收啊。我一天到晚我在这山铺上面看那个数据啊。 当这个12:20啊，这颗卫星准时返回的时候，没有人比您更开心的了， 松了口气了。那么这个因为什么道理呢？就是不管是美国也俄罗斯也好，当时是苏联了，就是他这个返回式卫星啊，经过好多次失败以后才回到我们第一次实验时候是成功。你像这个事情，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啊都很兴奋啊。 全世界的同行都在为中国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而惊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的专家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创造的奇迹。这座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老院子聚集了中国一批著名的科学家。上个世纪50年代回国后，杨家池就一直住在这里。1919年7月，杨家池出生在被誉为江南五大桑蚕镇之一的江苏吴江震泽镇。杨氏家族是当地著名的丝业世家，杨家池的小学时代就是在祖父兴办的丝业小学里度过的。 杨家池这个名字啊，是您祖父啊根据自己的理想和经历再三斟酌给您起的。那么家池它代表了您祖父的什么理想呢？ 家呢，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家族里边啊，每一辈都是有中间那个名字，所以我一辈子都叫家， 是排辈的。 词呢是这个当时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跨台阶你得要一步一步走，而且呢要一步一步台阶上去，这样子才能把事情做好。 那么听说您小的时候啊，特别爱动手，也特别好奇，很顽皮，说是这个家里的手表啊、闹钟啊，还有门锁呀、您却把它拆开以后又还原不回去了，所以这个把父母吓得很多贵重的东西都不让您碰，是吗？ 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当时这个所谓念书人啊，一般都不是这个动手的，动手是好像是工人的事情，所以好多这个当时的学校是搞教育，没有搞动手的东西。那么我因为是 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来就这样，反正我很喜欢动手。 1937年，杨家池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担任西南联大的助教。不久，他又被推荐到中央电工器材厂工作，在这里，他做出了中国第一套单路载波电话样机。1947年，杨家池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在哈佛期间，杨家池还同时到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去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那么去了以后呢，我就知道，就是哈佛大学的这个学界的这个学生同时可以选麻省理工学院的课，这个课呢也作为这个哈佛大学承认的学科。那么当时这个现在也可以说说，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费一学期是$200，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费是$375。 怎么会高出这么多，将近一倍呢？ 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它这个工科比较有名，所以呢这个好多人愿意念工科的都挤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去。那么所以我呢这个一方面能够两个学校我都选课了。 1949年，杨家池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期间，他成功研制了一台自动记录光谱仪，从而结束了光谱仪手动的历史。专家们特地将它定名为杨氏仪器。 那么关于这个杨氏仪器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就是这个美国的电脑大王啊，王安其实是您大学的同学，您呢就把这个杨氏仪器所获得这个奖金呢放在他这儿了，所以反过来呢他又赠送了您一台他的这个王安电脑，是吧？ 因为我这个75年这个到美国去开会，那么那个时候的老朋友就见面呢，他就告诉我这个关于那个这个杨氏仪器拿到的这个 奖金 那么当时这个借来大概是有那个$2000了，那么他就这个主动的就卖的这个王安的那个桌面电脑。那个时候电脑这个它是桌面电脑在美国是首创的，所以一拿回来呢，这个一方面我放在这个单位大家使用，另外一方好多好多别的单位人都来参观，那个时候这个真在国内也是开了眼界。 那么从这个王安这件事儿啊，我不知道你考虑过这样一点没有，如果您不是回国的话，您可能今天也有加持什么什么，就像王安电脑一样。 他也劝我留在美国创业，因为当时这个高新技术在美国这个新开的公司也不少。那么这个后来呢我临走以前到波士顿去，去了以后呢，我最终还是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要回国了，因为我知道美国的环境啊，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你怎么也这个成功也做不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如果您没有回到这片土地，可能你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杨家池了。 对，就是。我假定要在美国混下去的话，我觉得我维持一个中等这个中产阶级的地位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呢， 不会像今天这样的成功。 哎，不会像今天这样成功。 1985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尤里卡计划陆续出台，随即世界各国纷纷推出科技发展计划。1986年，杨家池等四位科学家联名致信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国外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就是深刻影响我国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 提到这个863计划，我们知道它使我国的高科技由起步阶段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您就是863计划的发起人。那么当时您发起这个计划的心愿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这个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人员，要投入到这个经济建设中间去。那么，特别是在我住在中关村，中关村嘛，就是好多科研人员都是下海。这个在中关村电子了解， 您看了特别心痛。就学了那么多年，他就去从商了。 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人去开公司了。那么这个我跟那个陈方应同志住得很近，我是13楼，陈方应同志是12楼，所以有的时候散步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交流呢，他也很担心。 那么，这个美国星球大战啊，它的拨款是25亿美元。那么，中国的863计划是多少呢？ 当时呢，这个国务院领导，这个要这个张金夫，这个提出一个要多少经费啊？那么。张金福原来是科学院的这个副院长，当初书记，那么招我们四个人到中南海去这个谈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呢，他问我们要多少经费啊？那么我们四个人都是搞科学的， 没有这个经费 概念。这个王干昌同志，因为原来是二级部兼的副部长，稍微这个知道一些这个概念，他说大概几千万块钱。后来张金富跟我们说，他说国务院已经初步决定准备花100个亿。所以我们就吓了一大跳。 1975年到1987年，我国成功的发射了10颗反馈式卫星，使用的都是杨家池主持研制的卫星姿态控制系统。近年来，杨家池更多的是以战略家的眼光来关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我想起呢，您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卫星应用必须统一领导协调组织。那么您就说到这个中国卫星发的很多，但是呢利用率不高。 最近我看到报道，就是即使像美国这样子空间力量很强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也提到这个军民结合不够。比如说这个战争中间通信非常重要的，那么通过这个通信卫星啊，这个应该可以解决很多的通信问题。但是美国的这个通信卫星啊，都掌握在这个资本家手里边，所以他在战争中间啊，这个相当大的军事信息靠民用 这个卫星的，那么所以他也觉得呢，这个民用卫星有的是调不动，也是一个，也是对他也是苦恼，所以这个，我看世界各国现在都存在这样这个问题。 那么很多人评价您说呀，您在这个为国家这个。做规划呀，做计划，一点不亚于您在这个原子弹在卫星上的贡献。 反正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我这个更感觉，就是我们未来是这个青年，这个也需要，就是向他们指出一些正确的方向，啊，那么这样子我们不光是能够现在。啊，这个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航天方面啊，取得一席之地，而且我们慢慢能够发展到这个能够跟人家是相当的水平，这是一个这个也可以说是梦想，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慢慢。这个终可以实现的。 作为我国自动化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每一颗卫星的上天和准确返回背后，不仅凝聚着杨家池杰出的科学才能，更有他对我国航天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晚年除了八六三计划之外，他还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诸如卫星应用必须统一领导协调组织，国外近期航天政策简化等重要建议。2003年，已经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就要拆迁了，84岁的杨家池特地和老伴儿一起去看新房。杨家池依然坚持上班，最让他高兴的是新房离单位很近，今后他就可以步行上班了。 这是我们的睡房，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晚放。 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我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